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继续来听地质馆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有个有趣的名字，叫做虫虫虫虫。在整理本次活动的花絮的时候啊，妞妞看到小虫虫的照片了。这个虫虫呢，是一个5岁半的小姑娘。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好了。故事一，我要地球，还有一个姨。虫虫呀，是个急性子的小姑娘，做起事情来呢，总是雷厉风行的。那天呀，一到地质馆展厅的入口处，虫虫一眼就发现了展厅里的一样好东西，于是呢，就一个劲儿地催促妞妞说：“快呀，快呀，我要那个嘛！”妞妞当时呢，正在清点入场的小朋友，所以也就没有腾出功夫回头看一看这个小家伙究竟要去什么地方，要什么东西。妞妞只是悄悄地对他说：“虫虫乖哈，我们等大家都到齐了，马上就进去。”小家伙当时呢，很懂事地安静了下来，但是依然紧紧地拽着妞妞的衣角，很有些拉弓的架势。好不容易等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检完了票，妞妞呢就跟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起啊步入了展厅。因为呢看到入口处有个洗手间，所以妞妞就让队伍停了下来，问大家说：“有想去厕所的宝宝吗？”话音刚落，队伍中的几个宝宝就在家长们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去为农业做贡献去了。妞妞面前的空间顿时空旷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面前的旷野传来：“妞妞姐姐，我要……”妞妞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哟，原来是虫虫。小姑娘昂着头，正用热切期盼的眼神望着我。妞妞笑着问她：“虫虫要什么呀？”虫虫一不做二不休地说：“我要地球。”妞妞一愣，望着小姑娘说：“可是地球是我们大家的大房子，虫虫要是拿去了，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小姑娘似乎很着急，晃了晃脑袋说：“不是，我要地球。”妞妞眨了眨眼睛，努力地思考着我要地球和不是我要地球这两句话之间的区别。妞妞的反应速度显然引起了虫虫的强烈不满，小家伙着急地原地蹦了几下，最后下定决心似的对妞妞说：“不是不是，是姨。”话一出口，妞妞脑子里顿时更加的混乱。要说吧，要妈妈那还好说，可是这凭空冒出的一个姨，妞妞还真不好给解决呢。妞妞正站在那里独自混乱着，虫虫的声音呢又在耳边响了起来。这一次小家伙决定来个看图说话，于是呢边推着妞妞向后转，边跟妞妞讲解说：“哎呀，我要地球，还有那个……”这一次啊，小家伙决定来个看图说话，于是呢边推着妞妞向后转，边给妞妞讲解说：“哎呀，我要地球，还有那个姨。”与此同时，妞妞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电动地球仪，正在展厅中央很悠闲地转着。故事二，爸爸星座。当我们来到那个大地球仪面前的时候呢，妞妞指着上方的模拟星空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知道星座吗？来，大家都说一说自己知道的星座，比一比谁知道的多，好不好？”话音刚落，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说起星座来了，什么狮子座、人马座、长蛇座、白羊座、双子座。哎呀，妞妞真是很佩服小家伙们对于星座的熟悉。 就在小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当中，妞妞面前就像下起了流星雨似的呢。就在星座流星雨渐渐平息的时候，虫虫忽然洪亮地说了一句：“我爸爸。”妞妞顿时觉得有一颗陨石掉了下来，但是坚强的妞妞还是追问了一句：“虫虫说什么？”虫虫很镇定，一脸认真地说：“我爸爸今天过生日。”妞妞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妞妞笑着对虫虫说：“嗯，那虫虫知道爸爸的星座是什么呢？”虫虫摇摇头，似乎对于自己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很郁闷，竟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哎，自以为善解人意的妞妞马上安慰小家伙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呢，虫虫千万不要忘记了对爸爸说生日快乐哦。”就在妞妞觉得自己快变成天使的时候，忽然听到蹲在地上的虫虫说：“嗯，你说今天我们吃什么蛋糕呢？”妞妞瞬间明白了天使翅膀断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三：千里独行虫。地质馆四楼大厅的中央啊，有一大片的钢化玻璃铺成的地面，钢化玻璃的下面呢是我们中国版图的模型。妞妞和孩子们一到四楼呢，大家就玩起了寻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戏。就在妞妞和孩子们趴在玻璃面上沿着黄河长江寻找着他们的源头的时候，我们的小虫虫已经前后左右的忙开了，真像是虫儿见到了大地妈妈。虫虫沿着我们国家的高山大河非常起劲儿地爬了起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像一股虫虫旋风一样的驰骋在华夏大地上。妞妞望着兴致勃勃的虫虫，想起了一首叫做《虫虫飞》的童谣。童谣是这样的：虫虫飞，虫虫飞，飞到南山吃露水，露水吃不到，回来吃青草。可爱的虫虫飞吧，妞妞祝福你。